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诵读点亮新年，寻找诵读人的活动已经进行到第三周了。本周我们诵读的主题是北京。北京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也拥有着无限的梦想和无限的可能。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北京，那欢迎大家在诵读小站的小程序上通过朗读的形式表达你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热爱与眷恋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京味作家崔代远先生诵读的他创作的一段文字。 咱北京人常说呀，萝卜赛梨，可并不是所有的萝卜都能和梨相提并论，分庭抗礼。白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小萝卜，只是萝卜，远远不敢跟梨攀比。能跟梨叫板的萝卜只有一种，那就是心的美。心的美是一种北京特产的水萝卜，长相敦实，青皮粗糙，底下呢拖着根毛茸茸的小尾巴，看上去其貌不扬，可您要是横着一刀切开，立马眼前一亮，紫红的萝卜心，水灵的闪眼，放射状的纹路美艳如光芒，单凭那颜值就足以赛过各种各样的梨。若论滋味，那大冬天咬上一口冰凉的萝卜茬儿，就跟那冰柱似的嘎嘣脆，那股爽利劲儿啊，比存放了好些日子的梨呀，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从前一入冬，水果店里的果子眼见的就变少了，货架子上就那么几种苹果呀和粗笨的雪花梨，那大概是啊又还没下来呢，只能先用红枣啊、荸荠呀占住了果子的位置，顶多呢再把几把不分季节的香蕉摆在那儿，那已经就算是金贵的不得了的细货了。馋水果怎么办呀？您甭去水果店，就大街小巷里买个心里美大萝卜的铺子上买两个回来，又甜又脆又便宜，败火通气，赛过各种的梨，真称得上是平民水果。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7，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环路方面，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到科峰桥的由北向南，北五环上清桥到香泉桥的由东向西，东二环的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三环南三 三环杨桥到丰益桥的由东向西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双方向，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在说这首歌的年纪可能比很多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的年纪都还要大呢， 也许 反正我小时候是没听过 啊。你没听过吗？ 对，我是大了才听的。 那就是说明今天我们的嘉宾应该怎么说呢， 比他潮流。 哦，对，比他潮流、嗯、对对对对对， 是我大了他才出的歌好吧。 那肯定不是，他是这样，他传到你那儿需要一个时间。 哦，对对对，我们偏远山区， 对对吧、 啊、对什么对、啊、 是这么个意思、 嗯、我们信息这么不发达。 反正这肯定是我听盒带子的时候的、哦、 你还赶上过盒带子、嗯、 我怎么没赶上过盒带，我好几抽屉。 您不是98年的吗？ 对。 哎，但是据说啊，现在就是盒带，如果要是你能凑齐某一个人的全部、 哦、 就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好，小胖啊，曾经著名的歌手，然后他从第一张专辑一直到最后一张专辑，啪，这些你如果要是全齐的话，据说这一套不少钱呢。 不是，我有个问题，这盒带子它有几个问题、嗯、头一个呢不好放了，播放出来不容易了、 啊、 是吧，你就没有那个家伙事了、 啊、 以前在车里也可以、 啊、 现在车是没有这种车了吧、 啊、 就我不知道哪位听的时候还开着这种车呢 啊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那盒带子它那个它里边那个叫什么 啊，对，消磁了快、 哎、对了对了对了、 嗯、 快消磁了、 嗯、 有这问题。 但是就是一份纪念嘛， 那肯定是、 嗯、 啊，那就是一种怀念。 不过你还真别说，我真有一个人的从第一张专辑到最后一张专辑 啊。真的吗？ 真的，应该算是最后姜玉恒。 哦，姜玉恒、 啊、 因为从我爸爸就特喜欢姜玉恒、 嗯、 所以从他那时候姜玉恒开始能买到盒带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收藏了。到我那时候听姜玉恒 有那张专辑的名字我都忘了，后期我不知道姜老师有没有出啊， 嗯， 反正我印象当中已经得有个十几多年都没出过新的专辑。 反正他们是那样，就是只要没有新歌了，过多少年的时候就来一个，比如说十年精选， 嗯嗯 啊，什么老歌精选， 对 啊，重新再来一版 流金岁月 啊，对对对对对啊，比如说像我偶像那种，要不然就来一个，比如说啊，畅销量达到多少的白金。什么什么歌曲 啊, 对, 对, 对, 对, 啊对吧 是 嗯嗯好，今天我们说了这么怀旧的话题，看来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茶也比较怀旧哈， 嗯嗯嗯啊是吗 啊，反正不陌生， 哎 光我印象中至少有三四回了吧， 嗯、 啊、你就三四回就怀旧一回啊， 那三四回还不行啊， 啊行行行行，这个确实是在咱们这个节目之中啊跟大伙儿比较早分享的一款茶， 对对对 嗯。 但是这款乌龙茶还是不错的， 哎，是的，是的，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在其中吧。 嗯， 应该说它是到今天为止很多人有模糊概念的一款茶，就是怎么界定它。我们现在喝茶，咱们听众朋友啊，老听咱们节目，都是半了专家，甚至是一个半专家，那都是非常的专业了。得先问您喝的是什么茶，他说这什么茶是茶类，你是红茶，是绿茶，是乌龙茶，是黑茶。它是个茶类问题，那这款茶在茶类的界定上它就存在着 争议， 哎，不，没有争议，是知识的盲点、 哦、 啊，就是咱们按这个以前咱上学那会儿说呢，这属于叫易错题， 哦，不是送分题， 哎，不是送分题，属于易错题，而且甚至属于挖坑题，哎，有时候这题一出呢，很多同学哎望文生义的就容易扣分， 嗯， 哎，那你比如说今天这款茶它叫红乌龙，它工艺啊是红乌龙的工艺，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带个红字儿， 那就 是 红茶呀、 啊、哎对了、 嗯、其实不是， 其实是乌龙茶，其实是乌龙茶、哦、如果泡出来汤色你看呢也非常的红润、 嗯、 口感你尝呢也非常的甘甜，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哟这红茶真不错， 嗯， 但它跟红茶是有区别的，你为什么觉得这红茶非常不错呢，就是它比红茶多层次感， 嗯， 那因为它里边结合了这个红乌龙的工艺在其中，所以先得说准了，今儿这茶它是乌龙茶。 嗯， 好，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款乌龙茶的名字叫 蜜韵寿龙。 好，来，在此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还不知道我是谁呢。 说了半天话的这一位呢，想必大家也相对熟悉了。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或者第一次在周二听我们节目呢，可能不太认识他啊。这是相对比较知名的茶文化专家，也比较年轻的北京史地文化学者，有一本畅销书呢，叫《茶经心结》，这是他写的。原来好多朋友都问杨多杰是不是说过相声啊？是的，曾经说过，现在好像不怎么说了。 是 啊，这就是我们的嘉宾。杨多杰， 哎呦，今天这个给的时间更多哈，今天给了这个三十多秒钟的啊，谢谢大家。 这你都数着呀？ 我掐着点啊，我这还有表吗？这不是？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又是周二啊，嗯、咱们跟大伙儿接着聊茶。 好、哎，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茶啊，刚才多杰简单的说了一下， 对对对， 哎，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想分享到的话，您就发关键词乌龙茶就可以了。 是的， 但是呢，今天我们除了要分享四节这么好的茶之外，我们其实还要给很多的朋友送上礼品。 我们特别体贴的给您准备了，不仅有茶，还有茶杯，而且茶杯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本节目的奖品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叫蟠桃会，将于本月的22号到31号盛大开启，线上线下同享9.9元限时购。详询电话，您记住了86395714，86395714。 嗯，不过一聊到刚才多宝宝说的什么送分题啊，什么挖坑题啊，我都想起来我另外一好朋友，然后他也是因为他特忙，老出差，他老公管孩子。然后他那孩子现在上小学2年级，然后也答卷子， 嗯， 然后他回来以后，哎呀，给他气的呀，气的好都快笑了。然后其中一道题其实就是类似于送分题，人就那意思就是说，好，把不是一项的内容划出去， 哦， 不是一项归类嘛，不是一项的划出去、嗯。然后第一个小狗，第二 第二个那个小狗前爪什么就类似这种什么后爪、 哦、 尾巴什么、 哦、 然后他儿子很快的就把尾巴划了。他妈说不算是一起的，你看小狗的啊，那个前爪后爪尾巴呀，这都是它外围的，这些多好啊，你怎么不把小狗划了呢？他说嗯，咱们家小区里好多狗没有尾巴。 对呀， 啊，对呀， 当然了，你一看就经常听我们周六的节目、哎、很多的狗狗尾巴是要断尾的， 哦， 不光是为了好看，有很多比如泰迪一类的， 嗯， 尾巴比较长，在小时候刚出生大概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赶紧给它断尾，甚至更早，那个时候不疼，弄一橡皮筋儿，就是那个鸡迷心儿、 对， 拿那种砰往上一绑，自然过个四五天它就脱落了。有的狗这当然这种是为了形象好看啊，有的狗为什么要断尾，是因为大家都说狗断啊，狗把断尾了是不是方向感就不好，恰恰不是这样， 狗又不是鱼， 不，真的、哎、就是在极速奔跑的时候它是保持平衡的， 对、 哦、 但是如果不断尾，极速奔跑的时候有可能尾巴会挂着树枝，尤其出去狩猎的那些狗是一定要断尾的， 对， 人家这孩子答的是对的呀， 这个嘉宾很厉害呀、啊、 当然、啊、我主持人别老给嘉宾去吧、哎 对，好吧，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哎，我跟他说批评批评他。 你把这套话 拉进那家长群 啊， 让我批评一下那老师。 不是，你让他听听今天周二的节目就行了。 听周六的吧。 啊， 周二我们很少说这些内容、 啊。那倒是。 来来，我们先说回正事儿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叫杰群，他说：“哎，好了，就是一般咱们分享的这个茶叶都是放在牛皮纸袋里的。”嗯，那如果要是打开包装之后还是放在这个纸盒子里可以吗？ 没问题。那您注意呢，您那个牛皮纸袋啊，我建议您呢做一个这个再加上一点，那就是比如说那最简单咱办公室老用那个燕尾夹啊，就是长尾夹的那种，那就可以。我也给大伙儿介绍过那个推钉器，就是小的文具用品的推钉器，那这个您在网上都很容易买得到。我最早知道推钉器呢是因为好了，我们学校就不拿区别针钉卷子，就改拿推钉器钉卷子。那推钉器能反复使用，它比较环保一点，也不拉手。 嗯、 那个呢，我现在拿它加那个呢，就是那个牛皮纸袋也蛮好，因为那都不是一次性喝完的嘛。当然，您又说了，说那我们家里有茶仓，我们有小茶叶罐，那我给它倒出去行不行啊？那也没问题，但是您还是盖上点口就行了。我呢，这个今天刚打南方回来，咱跟南方不比，南方是太潮。哎，就是说湿润度高，人家那个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合上盖啊，压上口啊。咱北京啊干燥，相对存茶比较安全。我觉得咱们这杰群呢应该也是在北京的朋友，所以相对来讲咱北京存茶没有太大的负担。 嗯， 另外杰群还问了一个问题，上次听多宝宝还有一个录播的节目，请问是在哪个台呀、啊、周几呀、啊、几点呀、啊，您问对了，也是这个台啊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也是这个点儿，只不过不是周二，是周日啊。多宝宝应该在周日，得又说了好多期了吧？ 哎，现在是个系列，叫《中国名茶谱》。 对对对，他准备说完了之后就出书 啊。 哟，那且说了名茶谱， 可不是我锻炼身体呢啊，这有膀子力气，这得、 啊、 嗯。还有魔头胖娃说了，小虎队的那卡带， 嗯， 我有全套、 哦、 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拿出来听听。 哎呀，青苹果乐园， 对，我说、嗯、那行那行哈、 嗯。 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红乌龙，也叫蜜韵寿龙。我看有的朋友发了红乌龙三个字，咱们关键词是乌龙茶啊，您重新改一下乌龙茶就好了。来吧，咱一开始先让多宝宝说一些最基本的， 对， 这款茶怎么泡， 嗯 啊，有什么香气，汤色如何， 对，包括讲讲关键词，它怎么就变成红乌龙呢？ 哎，对，这个关键词设定的呢很好，这个也是一个小知识点，您一回复呢您就是强化了一下这个知识点吧，它是乌龙茶。那么这款茶呢，它是一种应该讲是创新，但这种创新有多少年了呢？也40多年了，所以呢其实也是比较传统的工艺。 老师是制作创新还是 你这个说话还是要注意你的普通话的问题啊。这个制作工艺有进一步的改良，大概是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时候做的这样的一种探索。 那么到今天呢，大概40年左右。其实这红乌龙的工艺啊，你还别瞧，和那熟普洱的工艺也差不多岁数了，大概都40多年了，也算是经过了历史的沉淀的一种较为传统的工艺了。它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提高了乌龙茶的汤色和口感，汤色上更接近于红茶的汤色，那就是呈现一种宝石红的汤色。乌龙茶汤色呢，我们说一般就讲红汤乌龙或者红水乌龙，它也到不了宝石红的这个程度，它基本都是一个橘红橙红也就到头了，一般情况下啊。那么能到这种宝石红琥珀红的程度，那么这是到了红乌龙之后的工艺了， 就是跟红酒似的了。 哎，基本上跟红酒是一个色调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也都反映说，哎，因为之前有分享过嘛，很喜欢这个就是密云寿龙的这个汤色，你要真搁红酒杯里一转呢，还真挺好看，我试过 哟， 还有挂杯感呢， 有一点点。 哎，那真漂亮。 哎，有一点点，非常好看。而且这个茶呢，您别看它颜色比较深红啊，但是您品酒就知道，有时候您听咱们节目也讲，那酒它汤色再深，它得有一种亮度，它不呈现这种亮度是不可以的。这个茶也是存在亮度的，这是说汤色管干管这感官上。口感和香气上的那名字里带出来叫蜜韵寿龙，那就是说它有一种蜜糖的香气，甜感润感会变得更好。哎，很多传统的乌龙茶呢，有的刚喝茶的朋友呢不爱喝，为什么呢？他觉得苦。哎，你要喝到潮汕一喝茶，因为它泡的本来就浓强度再高一点，你就会觉得口感是很苦。但是呢，那密云寿龙就不太一样了，它的甜润度会变得非常的高，突出的就是一个甜。哎，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冲泡的时候怎么冲泡呢？也是白度水吗？ 一定一定要白度水，原因有这么几个。今天这茶还是个年份茶，我得跟您说好了，它有几年的这么一个年份了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不太强调这个年份，但是经过年份的后熟作用，这个茶确实是变得更好喝了。第二点，今天这款茶仍然有传统的焙火工艺加在其中，那么也就是说它的汤的厚度感是有的，香气是有的，但是这厚度跟香气怎么激发呢？咱泡茶就是一个能量的源头，就是那水是能量，那就是您那百度水那热源，那是个热能，来激发它的香气，溶解它的物质。所以您别下手不够狠，一定要百度的水泡进去才可以。耐冲泡程度这个茶会比较高，6-7冲是没有问题的。 嗯，好，刚刚看到有的朋友说。不是还有杯子吗？ 对， 是 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小燕说的。 对对对，今天只分享茶，茶里边没有杯子，杯子是人家潘家园送给大家的啊。 对， 大家想要杯子的，咱两回事儿啊。想要茶的，您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如果想要杯子的，您直接回复您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再加上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您的一些小愿望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最后会抽取一位朋友送给您这个杯子的， 嗯， 好不好？ 好， 嗯。 今天这款茶算年份茶吗？ 哎，算是年份茶了。是这样的，这个乌龙茶呢，我得给您普及知识，咱不能光说这茶，咱得说知识。就乌龙茶，首先是在传统工艺下是可以久存的，而且呢，理论上还应该久存。道理我给您讲一下，您就得特别明白，容易理解。在以前的物流条件啊，跟今天不能比。今天的大发展啊，已经变得非常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您天南海北想要什么东西，唾手可得。但在以前的时候呢，不能想象。您还别太早的时候，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咱都不能敢说，今儿打一电话，明儿后就拿着这东西了，甭管在祖国的什么地方，不敢想的事儿。那么，何况是这种大宗的货物的运输。那么当时的乌龙茶一大部分的销区啊，就是消费区在哪儿呢？是我们的华侨们。那你想想，那这个茶从茶农手里到茶厂，从茶厂到精致茶厂，从精致茶厂到包装好，包装好到运送到出口的码头，从码头开始装箱开始出口，那么出口再经过了，那都是海运了，那没有人给您空运了。哎，那么再过来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呢，可能就会有很长的时间需要等待，那味道的酝酿就在这个其中。所以我说它为什么需要久存呢？因为它慢慢的把火气退下去，甜润度提高。所以真正到了销区呢，在以前来讲啊，要是几个月之后是好的，一年之后是很正常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国博二十七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为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先来说一下北京的情况。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呢，咱们主要还是关注北京啊，还有咱们国内的天气情况。那么先来看看北京，明天到本周末呀，周四和周日啊，这两天呢是阴天为主。最高气温呢也就是15度的样子。那么明天还有周五和周六呢都是疫情为主。这几天呢也有多股的冷空气啊影响北京。所以说这个明天到本周末呢不会出现这个雾霾天气。另外呢明天周五和周六的这三天呢最高气温都有7-8度。未来几天呢最低气温呢现在看在-4度到-5度。所以说本周未来几天呢北京地区天气呢还是比较适宜外出游玩啊还有户外活动的。那么说完北京，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北方啊是弱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江南江淮流域还有这个会有连续性的这个降雨天气。那么具体来说呢，在北方啊周五之前呢冷空气势力比较弱，气温呢还是略有上升。那么到双休日两天啊，这个冷空气强度就比较强了，受其影响呢降温比较明显。你比如说像东北的沈阳，近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可以上升到-4度。那到周末呢降温，周日现在预报最高气温呢就是在-5度了。华北地区的天津和石家庄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那么到双休日啊，最高气温现在预报只有4-5度了，4-5度的样子。可见这个本周末啊，这个降温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南方的雨雪天气啊，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未来几天呢，从我国的西南地区向东，到黄淮流域、江淮流域，长江以南，包括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吧，自西向东呢，会有一次明显的这个雨雪天气。那么在西南的高原地区呢，是降雪为主，或者是雨夹雪天气。在黄淮流域还有长江流域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都是这个降雨，像成都啊、重庆啊、长沙呀、武汉还有合肥和南京，未来这几天呢都是有小雨天气，而且这个最高气温呢一般都是在10度到15度的样子，所以说体感呢还是比较阴冷还是比较明显一些的。另外在本周未来几天，我国的中东部主要是在河北的南部、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安徽和江苏的北部以及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会有明显的雾霾天气。这个雾霾呢会影响能见度，这能见度最差目前来看呢有1到2公里，个别地方呢可能会差一些，但是目前来看对交通出行的影响不是太大。总的来看吧，未来几天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啊还是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多关注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黄工的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再见。 好的，好的，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

啊，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的22号到31号盛大开启了，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是86395714，86395714，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我要杯子，我要什么，我要什么都可以啊。比如说水晶说了，我想怀一个19年的猪宝宝啊。 加油，没问题， 挺好。还有一位朋友说是要送给85岁的老爸一个礼物，说要把这杯子送，你会不会有点太啊？对不对？你要中不着，你去买一个好不好？就算中着了，你也再买一个好不好？那85岁不合适，好不好啊？这个来吧，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个乌龙茶，而且今天这个乌龙茶不太一样，有点乌龙，大家容易混淆。 对， 红乌龙。 是因为它的汤色是宝石红，所以才取名叫红乌龙。 因为它的工艺里边借鉴了很多红茶的思路在其中。应该说，在没有红乌龙出现之前，乌龙茶呢，其中发酵度最高的品类是东方美人。那么在乌龙茶的这个演进过程之中呢，慢慢的就开始借鉴与红茶相关的这个工艺。其实啊，把这话多说一点儿，跟大伙儿得多聊这个茶嘛。那么这个乌龙本身和红茶的出现呀，就是基本上相伴相生的。地点也相同啊，是时间点基本上也相近，都是在我国的福建，也大概都是在明末到清初这个阶段。那么所以这两者之间呢，有点本是同根生的意思。那这个工艺上呢，慢慢的区隔开来。发展到一定阶段呢，又开始互相的借鉴，所以这红乌龙的工艺，您问我这红字打哪儿来，因为它借鉴了红茶的工艺的思路，从此而来。所以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这是一种新工艺，但是到今天它又变成了一种传统工艺。我跟大伙儿啊多次在节目里提过，我说我们从来不拒绝于创新，不能够很保守，说呀，传统的都是好的，新的都是不好的。老听我节目的您都知道，我老说这话，这个传统的永远都是原来的创新，经过时间的检验，最终变成了可以值得传承下去的工艺，那好了，它就是传统工艺了。所以我们的工艺一向都没有停止过创新，也从来不排斥于创新，这才是我们中国茶能够历经1000多年到今天还越来越好的一个原因。我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讲工艺特征永远都是在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里边要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那么具体到说茶上，你要符合着茶性来说，你要符合着这个茶汤的口味来说，而不能过于的浮躁就是了。那同时在您把这个工艺创新出来，那再要走向市场，走向我们的爱茶人，谁最终是评判者呀？不是某一位专家，某一位评茶师，而是每一位，包括听众，咱们的收音机前的爱茶的朋友们，您是最终的评判者。您最终，人家说用脚投票，咱这不是了，咱这是用嘴投票，但不是说出来的，是喝出来的，爱喝这个茶，那么市场反馈度好，这工艺慢慢的还得精进，还得巩固。那么久而久之，它就变成了一个传统工艺，就今天的红乌龙工艺已经是传统的了。 那么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甭管你怎么做，最后你得看市场的反应。 对， 对不对？如果市场反应不好了，可能它就销声匿迹了。那我能不能问一问题？40多年前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是红茶当道，或者说是红茶出口的特别多？所以呢，他说没人买乌龙，那我就拿这个给它做成红乌龙。他们也不知道，反正喝起来倍儿红，比红茶还红，而且颜色更正。是不是这个？ 还真不完全是，应该讲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啊，在我们的港澳台地区啊，因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呢，发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女性朋友加入到了喝茶的群体当中。你以前好像都是老爷子喝，后来不是了。那个都市的女性，咱们这些白领们，他们也爱喝茶。那他们对于茶的要求呢，不一样了，对甜润度的要求要更高一点，而且呢，要更温和一点。口感要更温和，对胃肠呢不能有刺激性。这个群体的加入呢，使得当时的这些制茶人呢有了一定的反思。那么完全传统的这个乌龙茶呢，当然现在很多的 咱们的女性的朋友们，连懂茶爱茶的也都接受起来没问题。但在当时来讲，对于他们争取大众来讲呢，他们就想，我要把这个甜度、润度，还有对人体的这个滋润感都要做出来。那么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跟大伙分享这茶，我也是提醒大伙，这茶到该喝的时候了。您这基本上已经进入到深冬时节了，喝这个茶呢，应该说正是应时当令的时候。哎，那么同时呢，也就带出了一个话题，就是说这种红乌龙啊，为什么当时创制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用乌龙茶和红茶工艺做结合，再加上焙火，最低限度的减小刺激感，所以这个茶喝起来刺激感 基本上就是当时乌龙太刺激了。 因为传统的乌龙工艺的话还是比较的浓强的，它讲到一个饱满度啊，而且那传统的乌龙讲喝什么，讲喝韵，那不能完全讲喝甜， 就是女孩们不喜欢太刺激的东西。 哎，对了，都市靓丽的这个当时的白领们，哎，那首先一批喝茶的有很多，那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喜欢，所以在当时的我们这港澳台地区呢，管这种茶叫什么，叫美女茶。 哦， 哎，就美女她比较爱喝的。哎，您比如说她到了一个茶馆或者一个茶空间，老茶客或者我们这个几位男同志呢，坐着，比如点个武夷岩茶，来个传统的铁观音，那美女们呢，许就点个，以前呢只能点英式红茶，现在呢，我们可以点红乌龙喝。最早的时候啊，创制有这样的考虑，慢慢把这工艺弥补上了以后，它就变成了大伙都爱喝的茶。 哎，那说起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问问那个时候的，你说了既然是港澳台的女同胞们啊，特别喜欢喝这种茶，那个时候其实港澳台受欧美影响非常严重啊，包括我们就听流行歌就能听出来，那个时候好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几乎都是翻过来的。 对， 那这个那个时候喝茶，他们是喝的偏欧式的啊，用那种欧式的壶啊、欧式的杯子喝的那种居多呢，还是好像跟现在是我开始回归到最初我们喝茶的那个状态，它是走哪个方向呢？ 应该说在不同的空间会有不同的感觉。那您比如说我就到一个咖啡店，或者是一般的这个酒店的大堂吧，那这个地方人也提供茶水，而且还很多，那它的冲泡方式呢，相比就比较的现代，或者是相对就比较的西式。那我们的港澳台地区呢，也有很多的茶楼，尤其是港澳地区讲吃这个早茶，这是个文化。那这里边呢，那自然就不是一个西式的方法了。那到今天为止，您去看，那不管男女老幼进去，您包括咱们去旅游去看去吃，也是个传统的功夫泡。它也是比如说一盅两件呀，或者是有的还有更小的那种小的那种功夫壶啊，也都有。所以这个茶呢本身它就是传统工艺的这个做法，所以它也适合传统的冲泡方式。 不过呢，也能通过大家发的信息呀，就是除了说参与这个要茶杯的这个活动之外，人家大家写了很多的心愿。比如天一说了那个我想要杯子送给即将过生日的妈妈啊，包括瑶瑶说我想要怀一个鼠宝宝。那鼠宝宝肯定不是明年喽。对吧， 反正不是明年，明年是猪宝宝。 那别算了，那这还有什么后 要猪宝宝那个就抓紧了。 鼠宝宝这个来得及。 对对对，慢慢来，先培养感情。 是是是，当然了，大家如果要是想要杯子的话，还是发您的名字加上正确的联系方式啊，后面写什么都可以，无所谓。因为我们这个是机选的，机选就跟双色球似的，机选的。如果您要是说哎呀我今天没中没关系， 对对对， 我们这一段时间都会有这样的活动。 是的啊，别着急。文吉起舞说了，上次2017年，分享的那个密云寿楼啊，已经喝完了，口感和汤色确实都不错。今天也分享了，问一下杨专家啊，乌龙茶是轻发酵茶，白茶也是微发酵茶，应该都属于轻微发酵茶，但是两者从口感和汤色上都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不是跟两者采茶的那个季节不太一样呢？ 还是 有关系， 还是跟工艺， 是后期的加工工艺 啊，工艺。白茶呢是个轻微发酵茶，您讲的很对了，那常看我们的节目了。但是白茶您要知道，它没有经过杀青，它没有高温的杀青环节，它只有萎凋和干燥两个环节，所以它的口感呢要以这个香甜啊小清新的口感为主体。那么乌龙茶就不一样了，乌龙茶在萎凋之后要经过高温的锅炒杀青，那这种锅炒的温度呢还不会很低，甚至有的时候比较高。除此之外呢还有揉捻，揉捻之后呢还要做这个干燥焙火等等一系列工艺特征完全不同， 所以它的口感呢，你比如说香型白茶，我只能说它有兰花香，香都比较淡，但是乌龙茶的香呢就会变得比较的丰富。那你比如说今天咱们讲蜜韵寿龙，那什么味儿呢？那如果说香型的话，它也是一个蜜糖香的口感，出现了类似于焦糖味儿的感觉。您从最轻的发酵度，那就是花香，花香、花果香、果香、果香、果糖香。 不是，你说了两遍果香 啊？对啊，就是停顿一下， 他就是为了凑酒图， 凑九宫格呀、啊，这么凑合呢？ 对啊，就是为了吃这火锅。这个果香完了是果糖香啊，果糖香再往前转就转到了蜜香啊，蜜糖香啊，或者叫焦糖香，它是从轻到重，随着发酵度的不同，也会在这方面有区别。今天这个茶呢，基本上是蜜香或者是焦糖香的感觉是最足的。 嗯，好，小 H 没问题。您的这个梦想我相信在春节前后应该能够实现。 真的假的呀？好多人都说问有没有那个什么呢。 小 H 说了，几位，我想要茉莉花茶。 好多都在说，这都年底了，茉莉花呢？ 哎，春节前后，哎，你那高沫能凑得起吗？ 怎么又春节前后？不是春节前吗？ 他凑高沫呢。 凑高沫，高沫还得凑 啊。 哎，你看你， 那你直接把那高的没成沫的拿来得了， 就搓了是吧？ 啊，没听说过啊。这个大伙儿的心愿我都记下来了啊，你放心，这个不用跟我挤眉弄眼的啊，我都瞧见了，瞧见了啊。啊，你乐什么？ 那到底有没有啊？ 他正搓着呢 啊，努力努力啊。 好，嘉兴太逗了哦，鸡选呢？那我不想要杯子。好，刚刚还有一位朋友特别逗。这应该是阿尔卑斯啊，他说，三位好啊，我们全家都爱听你们的节目，我们在不同的车上正在打赌呢，谁能赢今天的水杯谁就不刷碗啊。我是里边最喜欢茶的，亲爱的啊，送我水杯吧。不是，这个首先是机选啊，其次呢，您发了这么多没发您的真实姓名以及真实的手机号码呀啊，您如果发了我们会搓堆放在哎所有符合我们标准的里边，然后就像摇双色球似的摇出来啊。那个洪森也问了，说这款乌龙和寿龙和上一次分享的佛手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应该讲是差异性非常大的。首先来讲，一种是台湾乌龙的工艺，一种是闽南乌龙的工艺，这是 汤色更不一样 啊，汤色也非常的不同啊。那么汤色的佛手茶呢，您要喝到了，您知道基本上金黄色啊，或者橙黄色，哎，到这么个程度。那蜜韵寿龙这款茶呢，应该从汤色来讲呢，酒红色啊，或者这种琥珀红。口感上来讲呢，佛手茶呢，它首先具备果香，啊，果香感比较足。要不然怎么就叫雪梨呢？有点熟梨子的味道。那么蜜韵寿龙就不同了。那讲个蜜字儿，这名字里也点出来了，那就是它有蜜糖香的感觉，甜润度会更好一点。如果配点心的话，本人个人是更喜欢那个蜜韵寿龙啊，两块曲奇，一块萨吉，哎，我萨吉玛呢？那个一块萨吉玛， 导播间 啊，对对对，这个别忘了啊，那个看住了，那个两块曲奇，一块萨吉玛，再配上一杯蜜韵寿龙，感觉就特别好。 就刚在导播间，因为每次咱们一做节目不到这点都 饿， 哎，对，然后我就特意我拿了萨奇玛，然后我说，哎，多宝宝，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可以吃一个，然后我自己准备吃一橘子，正说到这儿呢。咱们编辑小妹妹从兜里拿出一双截棍来，哎呦，当时我们俩眼睛都绿了。 双截棍是什么呀？ 两根火腿肠。 嘿， 哎，怎么样？一会儿放广，咱们出去分享。 嘿， 把这秋游来了啊！ 这个今天分享的是这个蜜韵寿龙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了。君子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哎，茶叶的存放要不要避光啊？像玻璃茶罐可以吗？ 啊，不可以。您讲的非常的专业，这个茶叶起码的避光防潮和防异味是一个基本特征，所以它玻璃的也错，咱们就讲就透明的吧，您是玻璃茶罐也好，您是透明的茶叶袋也好，塑料袋也好，自封袋也好，您存其他的食物许没问题，但是存茶叶不适合，因为一般茶叶除去绿茶以外啊，都有久存的可能性啊，包括今天这个蜜韵寿龙，它已经是2013年的茶，那也就是说五年了。啊，那么您得试试。首先来讲，您得知道这款茶，我分享一个目的，就是说告诉您五年这茶大概就到这么个味道，就到这么一个味道。也没有很夸张。有人说，因为你有时候您没概念，您看那汤色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眼睛亮清澈，欣赏着崭新景色，骑着梦想单车，在下一路曲折，被时光唱成歌，点燃青春的火热，古灵精怪本色，让这美丽世界多好多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来给你酒加点颜色，彩虹手唱着歌，祝你天天快乐，人生剧本自写角色，做未来的扮演者。 18:0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要祝以下的 几位朋友生日快乐，比如说 Lisa 陈妈妈生日快乐，还有马上要过生日的 Monica 生日快乐，还有这个不知道送生日快乐歌合适不合适，冰凌都要送给老公，今年是结婚20周年啊，也算吧哈、啊。还有天一即将过生日的妈妈等等等等，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可能没念到的啊，祝所有的朋友们，您的家人或者您自己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嗯，而且今天呢，我们还会有奖品要送给各位。 是的，就关于手绘青花瓷茶杯这个先告一段落了。 是的， 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是另外一份奖品，它是来自由丰台永旺梦乐城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超市购物卡一张，周末休闲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享欢畅，这里吃喝玩，哎呀，有你有我，乐无边。反正在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十全十美的导演赵导，他原来就住在这个边上，说哇、哦，这里头包括他们顶层的那个专门吃饭的那一层，说啊，可选择的地方很多，包括人家里头还有电影院啊，都可以。 好，这个鬼冢七，我就把您的名字啊直接放在电影卡这一波里边，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嗯、因为人家是这么说的，从来我就没中过奖，这次估计也够呛，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 好， 哎， 反正我 们是 机选的。 一夫说了，我什么都不想要，就是喜欢你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节目，永远都支持你们，所以我就不发手机号了。 谢谢谢谢谢谢、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个永旺梦乐城的这个奖品呢，参与的方式还是一样的，把您的姓名包括您的真实的电话您留出来。 是的，嗯，还有这个赵琦，我也私自做主把您呢也归在要这个电影卡的里边了，他说我想要男神维哥的签名、嗯、 好的， 听明白了吗？往哪儿比划呢？ 好的， 哎， 这样下一次拿茉莉花茶的时候， 好的， 咱单独拿出来一份让维哥签上名送给他。 好，完了咱们就签在这封口上，你打开擦就给撕了， 皮啊，烦人。 今天咱们分享茶啊，分享的是红乌龙，也叫蜜韵寿龙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 哎、怎么没有人问我这个名字的问题呢？不觉得很奇怪吗？ 蜜韵寿龙啊， 不觉得很有创造感吗？ 好了，他主动提出来了，那就说一下呗。 肯定是他起的呗。 你看就是嘛。好，来， 你看我们这搭档这么多年呢，真是一点默契感都没有。怎么说那么别扭啊？这里边，你说一说，你说一说， 他为什么起“蜜韵寿龙”这么好听的名字，又有寓意的名字？ 这问你呢，你听好几回了， 啊 啊，可不， 不是你说吗？ 是我，你不听好几回。 首先，“蜜韵”是说明、说它的汤里边的那个汤感， 嗯， 给你的那个留下的味道， 嗯， 是发那个蜜糖。 好，五十分了，还五十分。 对、为什么叫寿龙呢？ 可说呢， 好听啊， 嗯， 高寿的龙。 啊， 你看，龙代表什么？ 什么？ 中国的图腾啊，对不对？ 可以这么理解， 是不是？而且是寿龙，说明活得长，活得久 啊。我说一下， 身体健康 啊。我说一下吧，开始这个前五十分答得很对的，那跟口感有关系。那后五十分这寿龙俩字呢，这是打这个咱们宋代北元贡茶里边起的这名字。这个 那么远，谁知道？ 原来跟你说门说过，他每回都说哦，这么有设计感呢、啊，怎么下回还不记得呢？ 他是十秒入戏 啊！好好好，原来这茶呢，在宋代的时候叫乌江寿龙，这是北元贡茶的名品，那么这名字听起来就很皇家、很霸气，这当时是宋徽宗非常喜欢的一款茶。那么它既然是年份乌龙茶嘛。所以我就讲寿龙两个字跟它是合适的，但是乌江寿龙跟它就不合适了，那咱们就替换一下，叫蜜韵寿龙，哎，是这么来的这么个名字、 哦、 啊，还是希望呢能够让大家了解到咱们中国的茶文化吧。你要能记得说，哎，宋代最讲究喝的是北元贡茶，那知道这里边还有个品种花色叫乌江寿龙，那我说咱这节目呢，哎，这也有它的意义。 嗯，特别好啊，很多朋友想要超市购物卡，不是。咱不是购物卡，咱是观影卡，看电影的卡，好吗？哦，又换了， 当然因为都是人家永旺梦乐城、 哎、特别好，特别好。我记得昨天是电影卡， 是的是，要不一样嘛、 哎？那非常好，非常好啊！今天确实是购物卡，好好啊！大家继续发，没事，我们都在这个我们最后的抽奖序列里边的，别着急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些事儿吧。好不好？ 嗯 啊，这个不光这个永茂梦乐城懂大家，这个特别懂你的建行也很懂你。 是、 啊，嗯，哎呀，怎么还是这词儿？最近的微博抽奖你一定参加了 啊？你说的是王校长一人一万抽的那个吗？ 对， 据说113个中奖的只有一个男性，这不是歧视我们吗？ 哎呀，听众朋友都知道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活跃度不高，有可能被当成机器号给过滤掉了。 哦，明白明白。那机器太不懂我了。 是的，有懂你的呀，建行会懂你 APP 懂你呀。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你只要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哦，就这么容易啊？就不怕发错人了？ 不用操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的身份给识别了。 嗯，好好好，那能借多少？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00万元。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 嚯，哎呀，这真多啊！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 嗯，回来咱们继续说乌龙茶啊。说之前你看啊，这个杜震说了，说多宝宝啊，你该抽空研究一下咖啡了。近几年呢，咖啡和茶在制作饮品上，或者说制作品饮上越来越融合了，或者说越来越相似。咖啡流行手冲轻饮，茶呢就更是这样了。近几年的蒸茶煮茶也都是借鉴了咖啡的萃取方式。这两天用意式的半自动咖啡机制作了一杯泡过的红醇六宝，这味道无敌了。 它一定是一种交汇，这种交汇呢，我说就如同刚才我跟您讲这红乌龙工艺的时候一样，随着这个现在这个物流的发达，信息的发达， 我们茶呀，中国茶的不同的花色品种之间的工艺也在交融。那么你往大了说，那就是中西方的这个品饮方式上，两个不同的饮品上，它也在交融，在交汇。您刚才讲的这些方式呢，您比如说这个咖啡，手冲咖啡现在比较流行。我说呢，手冲咖啡一直挺流行的，是这些年在我们这儿流行起来，那说明我们的经济条件变好了，咱们对品质生活的要求变高了。那速溶咖啡呢，不解决问题了，那要喝这种真正有咖啡本味原味，甚至也能喝出品种香火香的，哎，有的轻焙的，中焙的，重焙的，哎，有不同的花香的，果香的，这种感觉的咖啡，尤其是轻饮的，也不兑奶，人家就这么喝的，这个其实在茶上也是一样。那我们之前可能呢，茶完全是一种解渴的饮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说不是光为解渴了，咱们都不渴，咱那水喝都挺足的，那这茶是什么呢？是一种生活中的乐趣。那这一定是根据我们这个经济繁荣发展，我们现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这个是有最大的关联度的。所以我们现在，我老说，我说中国茶到当下啊，一定是发展的最高峰，历史上的最高峰。 对， 你别看有若干个高峰，北宋算一个，那么明代算一个，清前期算一个，那么我们现在这是一个最高点。 是，你想改革开放这40年，真的大家的生活水平真是眼见为实， 当然 变得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完全都不能同日而语。你想我在今天上午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就我简单的看了一些数据啊，因为其实方方面面都有，但是那些数据，哎呀，我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已经让我觉得骄傲万分。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提到的说，在7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国内的说高楼超过200米高的楼没有，但是到18年的时候，全世界超过200米高的高楼中国占了8个，这个很骄傲。然后再其次说，7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国内的产销量汽车10万台，其实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哇已经好厉害了，但是到17年的时候统计的数字，产销量是1940万台，哇，这个数字太惊人了。包括现在家庭当中，基本上，对吧，家家都有小汽车。 对对，你说这是都是大的，比如说说到咖啡了，咱就说说咖啡。原来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应该是80几年的时候，还不是78年的时候，80几年的时候刚开始有咖啡出来。咖啡那时候出来的时候，那是属于高档礼品。一般说，你说自己家人出去买可能还舍不得。 对， 那时候一般出来都是2罐，想必大家都用过那个咖啡罐子去做泡那茶，那大茶杯，一个叫咖啡伴侣，一个叫咖啡啊，那个时候是沫。过了大概没个2-3年，速溶咖啡开始出来。 对， 什么叫速溶咖啡？速溶咖啡就是因为上班的人多，大家又爱喝这个，方便带，你总不能抱俩罐子去吧。你就拿我妈来说啊，我妈原来就是一直喝这个带罐的咖啡，人家大概喝了有10年左右。我妈一直说，我可能是外国人，我特别爱吃这洋玩意儿，比如说咖啡，人家爱吃披萨。每次我回家，我说妈，你想吃什么？给你做，给我做意大利面去。人特别爱吃意大利面。现在我妈都开始喝手冲了。 哦，真不错。 就是手冲，只不过是人家没买那么多壶 挂耳的那种， 就买挂耳。 哦，也不错。 我妈说，原来我喝那个呀不健康，放的糖太多，放的奶太多。现在这个我用挂耳喝，我不用沏的特别浓，那种香气我能喝出来。你看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变化。 是的是的， 跟你说啊，这个变化上茶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讲刚才这手冲咖啡这个变化。您知道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咱们就说这茶上行销的好的是什么呢？其实是一种拼配茶，调味茶，这个在以前都很多的啊， 当佐料的， 就是配甜味的，其实是比如配果味的，它也不是真果，它就是果味儿嘛，就跟咱们说这个速溶咖啡的感觉差不了太多。那会儿人觉得这，而且还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是袋泡。 啊， 袋泡怎么样？袋泡洋气，它是一种现代化快节奏生活的体现。人觉得这个很洋气的，它这个体现或者说它这种体验感呢，来源于多方面。那么慢慢的也在走这个回归的路线。到今天为止，您看我们听众朋友，您随便谁都能说出6大茶类来了，咱们都能家里能找出这么多花色品种的茶来了，这在之前不能想象。这咱们现在谁家里都小盖碗、小杯子、小茶台、小茶桌， 哎，吃完饭之后，咱们三五好友往这一坐，或者家人朋友往这一待，哎，这么泡两泡茶，而且喝的呢都是很细路的茶，这个感觉呢，我觉得真的就在应该说在每一个人所擅长或了解的领域里都有很大的变化，但这里边也有不变的东西，不变的就是。我觉得是工艺啊，就是工艺角度来讲，有很多东西到今天为止，尤其是也当然有呼吁吧，我觉得还是一直在有传承啊。就我不刚从茶区回来吗？我跟大伙分享一个我这回的一个小见闻，因为焙火我看多了，就是焙火茶的焙火，但冬日焙火我还是第一次完全的赶上，从生火到整个焙茶。这天儿，我这前段时间在南平啊，就福建的南平，南方的冷，各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没有供暖嘛，它冷的比较的彻骨。咱们这屋里它暖和，就会缓得上来。一会儿您又到车里中间走一段，再冷您不觉得，在那一直很冷的情况下是很难受的。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下，你要想坚持传统的焙火工艺啊，您焙火的时候基本上不能穿衣服。 嗯，那么热呢？ 就但是现在文明了啊，起码得把裤子穿上，以前许裤子都不太穿。所以 但是我看你摆拍的照片，你穿的挺多的。 我那是翻茶。 哦，你那是翻茶。 我那是翻茶，河堆翻茶是没问题的。但是您要说从敲炭生火五灰开始啊，一直到最后把这个火，比如说开火，就是泡那个备十个小时左右的，以后这个火重新开一遍，这个时候那上去的师傅必须赤膊上阵。这什么天儿赤膊上阵，这人身上都冒烟，就冒青烟。他这外边冷啊，你这人热呀， 类似于哈气。 哎，哈气。哎，你讲的很对。完了脑袋上身上全都是汗，那您就可以想见这里边的温度得有多高，而且你还得卖多大的力气，所以这非常容易的感冒啊。但是说这个就是传统的工艺，传统工艺就必须这么做。我在那儿还给人拍呢，我穿着大棉袄二棉裤的，我在这边上，我这一会儿这师傅开始把围脖摘了，又把外衣脱了，我再一看不对了，哗全脱了，说要不是您在这，我连裤子都脱了。我说这有外人呢，这就裤子不能脱啊，这个起码得穿着，哗哗就弄这个炭。您想您冬天您就想咱北京，您吃涮羊肉，您用那炭锅，您笼那炭，那费劲不费劲，那呛不呛人吧。他这一屋子上小一万斤炭 啊，一万斤呐！ 你想想，多少个灶眼呢？ 哦， 都敲进去，这个炭要烧15天到18天，不灭啊，这炭不能灭，烧15天到18天，相当于您这锅子涮15天到18天，24小时涮着不能灭。你想这炭的量得多大，持续性的。但是这个就是传统的焙火，时至今日，我向您汇报，仍然有人在坚持，而且这么做出来的茶，它确实味道不一样， 真好， 真好。哎呀，微听长，你还是给小胖留一点吧。他说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想要那双节棍。哎呀，一听长，哎呀，饿的我不行。 袁鹏说了，哎，你们刚才啊，演员的自我修养哪儿去了啊？ 好，马上就来， 来来来来来， 好，马上就来啊。 好嘛， 一入冬，总感觉今年就快到尾声了，又要想给亲戚朋友买点什么新年礼物呢？ 哟。那我给你推荐一个呀，建行金呢。 哎，建行金好喜庆啊。 建行金实物贵金属，包括投资金条类产品和纪念金类产品。投资金条类产品，哎，你懂啊，就是投资嘛。 啊，对对对。 对不对？金条是个人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谁家还不藏几根啊，是不是？建行金投资金条有浇铸类的金条、梯形金、金锭等多个品种。啊，重量规格也挺齐全的。建行金纪念金类产品最有特色的就算是建行百福生肖系列金条了，每年出一款，设计风格独特，浮雕工艺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投资收藏馈赠都满足了吧。啊，你说是不是送亲戚朋友都特别合适？ 哎呀，他特别好特别好，谁不喜欢这沉甸甸的金子呀，设计又精巧，这必须得买呀。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有销售。好，来，咱们再回到茶。有的朋友是刚来说了，寿龙是什么茶？ 哎，寿龙是乌龙茶啊，这名字呢起的是带个古意，这打宋代的这个北元贡茶的名字里边找的这个思路，那么结合着这个茶本身的工艺以及口味特征，所以叫做蜜韵寿龙，那就是说蜜糖感比较强比较足的一款年份乌龙茶啊。 嗯，ZGP 说了，说问一下多杰啊，这茶是否影响睡眠呢？ 这茶不太影响睡眠。其实啊，我这有机会跟您多讨论这个对睡眠的影响。首先呢，不是很严重啊，就是说茶呀能有多严重的，这个咱们要探讨。再其次来讲，并不是讲某种工艺对茶的影响比较高，其实呢，树种占很大的原因。最后我再给您说一点，刚才我聊的时候，我不聊这焙火吗？为什么一定要焙火呢？就是焙火茶相对来讲是不容易影响睡眠的，因为影响睡眠的物质是咖啡因。我跟你讲这道理特简单，但咖啡因是不耐热的，它大概在70度以上的时候就会升华。 嗯， 所以经过这种焙火温度多高呢？那焙乌龙茶130吧，130左右上下吧，看周围的天气情况。那么130度持续被6、8或者10个小时的时候，那大量的咖啡因呢开始从茶里边析出升华。所以我原来给您讲过，老的焙茶间的房顶上都是白色的絮状物，很多人去参观，我带着学生去，哎呦，这怎么不卫生啊？我说这不是不卫生，这不是那个咱们那尘土那毛， 对，碳， 咖啡因。 哦，那是咖啡因啊， 全都是咖啡因遇热升华以后，房顶冷，遇冷又凝结。时间久了就在那个上面是一层一层的，您拿手能够拿得下来是絮状的，搁嘴里一尝倍儿苦，极苦，那个是咖啡因。所以说为什么要强调说传统工艺一定要做焙火茶，今儿这蜜韵寿龙也一定是焙火的，就是它对人体的刺激会更小温和。 嗯，好，今天分享的是蜜韵寿龙，也叫红乌龙，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了。也有很多朋友说要问了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也分享了一下他去亲戚家喝到了一些煮茶、也想跟咱们分享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说。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预订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 董酒可是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有面子。 董酒可是为数不多的纯粮食酿造白酒，添加百余味本草入曲，5年时间酿制，不仅口感柔顺，而且更健康。 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带董酒。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预订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 400-919-6188，400-919-6188。 改革春风吹满地， 告诉你个大秘密， 中国人民真正

钱道家五帝亲笔符，寓意五福护佑，福佑一生。金猪贺岁，五帝献福，工行各网点有售，参与祝福接力活动，最高优惠66元。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广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继续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像又跟重新开始了一样。 当然了，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第一时段。 妈，第几时段都当第一时段这么来， 特别好。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茶是 密云寿龙啊。 哦，关键词是 乌龙茶呀。 哦，好，其他的问题我们就不回答了。 来，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乌龙茶三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了啊。一秒说了，说前些日子去了老婆老家啊，有一天呢去舅舅家，早上早饭的时候他们那儿就煮茶，里面还放好几样东西，比如说大枣啊、枸杞啊、杏仁什么的，和馒头一块儿吃，从来没见过。是不是啊？像《金瓶梅》里边的喝法有点像、啊。 你讲的很对，这个就看的也很透。的确如此。那就这种喝法呢，其实比较古，它不是一种乱喝，这不讲究。您还说错了，它这里边有古理啊。这个，而且您讲的这个，尤其是加枣啊，干果，其实还有蜜饯。这个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都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喝法，但是这个喝法一定是北方的喝法，哎，那连吃带喝吧，就算是。所以这个呢是又解渴呀，更解饿，还解馋啊。包括南方您要喝到一些擂茶，它也是这样。你比如我到湖南去喝那叫钱香擂茶，进门就跟我说：“杨老师，今天你来，我给你准备了一只土鸡。”我说：“太好了，咱们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再吃，咱们先喝点擂茶吧。”擂茶吃完了以后，那土鸡我就再没吃啊，算白准备了 啊。那么撑呢？ 非常撑。他一碗擂茶还要配若干个小碟儿，若干个小碟儿。他那个有的还带一个转盘，就是那种就搁像你搁花生干果那种转盘，他把这整个都端上来，那就什么都有，你吃吧。那而且你外行就在于呢，你可别喝完了，喝完就添，喝完就添，喝完就添。你只要比如说，那你想着你肯定是咱们喝完了给下一活动了，不是？你要是喝完了，滋儿的一勺都上来了，你喝完了滋儿的一勺都上来了，不是拿茶杯喝呀，同志们，是拿吃饭的碗喝呀。那这灌，你想想是不是？这灌着一肚子都是水，你那怎么吃土鸡呀、 哎，就跟好多地方的酒文化似的。就说，比如说，好，那今天攒局，大家一块儿喝酒。比如说，小胖是当地朋友，他必须得先连干三杯，干完三杯之后，还得把这杯子倒过来，倒过来以后，就你得喝干了。然后一倒过来，发现哟，滴答滴答滴了两滴，好，你再补喝两杯。这是最开始，然后再宾主落座，大家慢慢聊，慢慢喝， 还是得喝茶。我跟你说真的，这太痛苦了，这听起来就实在是。 所以吧， 但是喝茶要连着那么热喝三杯，也许也受不了。 哎，当然了，在这儿虽然有很多的朋友希望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希望得到一些礼物，但是因为我们说了嘛，是机选啊，具体机器能选到谁，这个很难讲。不过我们倒可以把大家发上来的自己的一些小的愿望啊，还有自己的一些感受都可以分享一下。 是的，是的。 SCORPIO 啊，他就说了，他说我原来不怎么喜欢喝茶，最多喝点我爸喝的那个花茶，但自从听了咱们的节目，慢慢的也开始喜欢喝茶了。 胖马也说了，哟， 时光倒流又回第一时段了，太好了，我要杯子。 对，另外一位乐在旅途，他就说了，自从年初的时候偶尔听到你们的节目，哎，慢慢喜欢上了啊，包括多宝宝对茶的认识啊，觉得很深厚，听不够，所以每周二晚上即使堵车也不觉得很烦，有时候到家里也不忙于下车，要把节目听完了才可以。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这话就是对咱们最大的鼓励。 是是是、 啊， 嗯，山妮说了，我有一个愿望啊，我要亲家和儿媳妇儿，赶紧把你女婿领走，行不行？辅导作业要死人呐！ 哦，这是关于女婿的。 洋洋妈说了，说这个摇奖咱先不说了啊，已经过了。他说，我想问问，最好的花茶大概多少钱一斤啊？哪能买得到呢？老妈92周岁了，特别喜欢喝花茶。 哎，花茶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呢，最好的和老太太最喜欢的，这首先是不是有差距，您得把这先给考虑进去。老太太喜欢的口味呢，您想想，那这个90多岁这高寿的老人了，首先他喜欢的应该是传统口味的，哎，那就是咱老北京口味的这花茶呢，要求呢，第一个要沙口，第二个呢要耐泡，这是它的特点。那今天市面上，您要说您这有这份孝心了，那这我们都非常感动。市面上您买吧，花茶说实话大几千一斤的也有。那的追求呢，我们说那都叫新派花茶。什么叫新派花茶呢？用料要精，用料要高。那以前咱们说喝花茶，你不用那么好的这个纯芽头啊，啊凝浅彩啊，不见得要的是吧，那就不是喝绿茶。现在可以啊，食不厌精快不厌细，您没问题，可以把这个纯芽头来跟您做这个花茶的原料，价格就会很高。那再者呢，就是说熏的道数比较多，比较费工，那价格也会提得很高。它这种花茶就是新派花茶，追求的是个什么呢？我们说追求的叫茶汤的鲜灵度，鲜爽。所以您越喝那高档的花茶，越贵的那个呀，味儿越淡，它不是味儿越厚，它是味儿越淡，它喝的就是这种比较清淡的口感，这种鲜爽的口感是要这种感觉，这跟喝绿茶也差不多。 对， 哎，那明前的，哎，明前的，它喝的是这种淡香，越往后喝的越耐泡，越沙口，它俩区别。哎， 钢蹦说了，哎呀，好堵车呀，饿得我前胸贴后背了，你们聊点扛饿的话题好吗？本节目奖品是由丰台永旺梦乐虫提供的价值300元的永旺丰台店超市购物卡一张，怎么样？还饿不饿？ 更饿了， 饿了赶紧发哈哈！周末休息哪里逛？丰台永旺梦乐城里享欢畅，这里有吃有喝还有玩，有你有我乐无边儿啊！ 其实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再说一点更虐心的。人家小瓜起头了，说各位好，过几天我要去扬州，早茶吃哪款比较有特点呢？好，接下来咱们就分享一下吧。 哎呦我的天，那就吃的太多了，对不对？人家早茶能吃出晚点的感觉 啊， 就是一大桌子嘛。我第一次去扬州的时候就已经被震了，当时应该就是在富春吃的啊，然后还要的包间，跟我说这包间不好订，不是一般人能订上的。好，可以。你想吃早点能吃点什么呀？不就豆腐脑呗，油条呗，要不就是包子啊。是人成龙成龙的上，我的天，有那个都有什么来着，我都吃忘了，什么各种包子，三丁包五丁包啊，酱肉包，还有这个大煮干丝。我说大煮干丝，我说这种菜早上吃啊，你连汤带水的，还有豆腐，多好啊。最关键还有那个是烧的那个排骨，那么大一条，我说这也早上吃啊？没，你吃了这么多包子啊，再来点排骨。反正总之就是，几乎那一桌我们大概10个人落了一摞中间。 是 啊，那就是说句实话，富春也好啊，野春也好啊，包括还有那个叫还有一个叫大湖春还是叫什么来着？反正那是三个扬州。 当地人或者说是很多游客会去的一个，好像大湖春是当地人会去的比较多，外边的名胜还是富春和野春最多， 是 里边能点的特别特别的多，当然尤其要吃的一个是比如现在不到季节，不过在南方还是会吃的蟹黄汤包，您也可以到那边尝尝啊，因为硕大个儿一个啊，轻轻提慢慢移，然后放在盘子边上先喝里边的汤， 拿吸管喝， 对，拿吸管也可以，然后也可以稍微的啊，有点自己的那种讲究的也没问题。还有就是不可错过的就是三丁包五丁包，另外应该最有名的还是大煮干丝啊，还有那个特别细的文思豆腐羹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当地特别有名的酥鱼啊，这些都是早上吃的， 是 你知道吗？早上吃的， 就您就更别说正餐的时候吃的了，哎呀，那就更可怕了。 不是说半天怎么没说茶呀，那不吃早茶吗？ 茶交给你说嘛， 是，对，我说早点 啊， 你说 那你当时喝的什么茶呀？ 他早想不起来、 啊、 他就一直拿吸管喝了。 哎，对对对， 我一直以为那就是清口使 啊，没听 说，就是您吃完这道菜不得拿个茶稍微的清清口，然后再吃下一道 啊？那不是，这个扬州这茶的太著名了啊，这个扬州现在你要喝呢一般就是他们自己本地产叫绿阳春，这是一种绿茶，但这个很晚进，这都是80年代以后啊才创制的。真正传统的你在富春啊，尤其是富春，就是这个叫做奎龙珠，奎龙珠是富春最压手的这个拼配茶，它不是一种茶，它是几种拼在一起的。您到富春一定要点一杯这个奎龙珠试一试。在以前这是个秘方，不公布。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呢，富春就把这个秘方给拿出来了。所以现在其实您到野春呢，包括其他的这馆子，都能点得到这个奎龙珠，但是呢，配方上呢还略有不同，就是比例关系上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喝下来呢，我是觉得富春的这个呢，他不知道我有没有心理作用啊，但去的当时人都挺陪着我这一喝，我觉得那反正不错，应该讲野春的我也试了，口感上还是富春的更好一点，叫奎龙珠，奎就是猴奎的那个奎，龙珠您就知道那俩字了，这仨字，这是三种茶。 好，刚才我看到也有听众朋友发红乌龙啊，东边日出，不对不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乌龙茶这三个字啊。 我觉得因为还有好多新朋友好像进来了，有必要让多宝宝再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的这款茶的特色啊，怎么冲泡等等等等，来吧。 好。那咱们这个广播节目有这特点，因为咱有听众朋友刚下班，怪辛苦的啊，我得说说这事儿。这个今天的这款呢是个年份的乌龙茶啊，就5年陈的一款乌龙茶，这是一个算特色吧。红乌龙的工艺啊，那么又是焙火的工艺，所以呢我结合着给您说工艺什么意思呢，就工艺永远跟冲泡挂钩，什么茶都是一样啊，您听我跟您谈工艺永远要跟这后边挂扣。因为咱们不是制茶的，落实到您碗里呢，您得把这杯茶给泡好了喝好了。那么百度的沸水茶水比例呢，您记住我跟您说，这个茶是宜浓不宜淡，一定要把茶量放的稍微的足上这么一点，而且由于是年份茶又是焙火茶，它的紧结度会比较高啊，说俗点这是一个球茶呀，小颗粒状的球茶，所以您的最终的目的呢是用热水把它泡开，也就是打开它的这个条索，所以呢浸泡时间尤其在头两道的时候都不宜太短，基本上您要在30秒到50秒中出汤才可以，这跟有的茶快进快出是不完全一样的。那前两道您看把它打开了，那么后边四个大字这就叫随心所欲了，那就是说您怎么泡怎么有，这个茶就容易比较好喝了。说喝到什么味儿算比较正确了呢，那第一个就是蜜糖味儿，甜润感，汤色呢基本呈现琥珀红的感觉，您到这感觉上，这您基本上掌握了 OK 了。 对，但是呢它是乌龙茶而不是红茶，一定要记住啊， 所以它比红茶呢会多一点底蕴。 是的是的是的， 哎，既然咱们今天说的是红乌龙，也带了一个红字儿啊，咱也回答一下 H 的问题，他说有的听说啊，有的那个茶叶商啊会在红茶里边加糖，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啊，有原来是有的， 是为了让它上色儿 啊，也是一个为了油润度啊， 出甜， 你看糖炒栗子为什么外边有一层糖啊，对不对，它不关键是它油润是吧， 也是拿糖炒是吗， 是啊，那糖炒栗子怎么炒那么好看呀、啊？那现在咱家里要求，我看教你拿微波炉做栗子不也不错吗、 嗯？ 那它糖炒不就过一下，你马上觉得油亮感就出来了吗？ 问题就来了 ，H 人家血糖高啊，本来是想喝茶降降血糖的，这带了糖了，这怎么办呢？ 这首先来讲，这不是国家要求的传统工艺啊，这您就不应该买这种茶。这个正常您喝茶是没问题，这 我也不会辨别呀。 啊，不会辨别 啊， 非常简单。首先来讲呢，茶的甜再甜，它是适度的，它跟糖比不了。您喝口茶什么感觉？ 就是天然的甜， 天然的甜，而且这种甜的感觉呢，不会那么的强烈，齁甜到不了，甜腻也谈不上。它是通过发酵啊，还有茶类的物质，包括里边含的这种单糖多糖，给您体现的这种甜润感。包括我刚才给您讲说密云寿龙那甜，它也不是真跟蜜一样，它真跟蜜一样，您喝蜜不得了吗？这两码事。所以说，您真正喝到的红茶也好，别的茶也好，如果您觉得甜的过分了，不正常了。那么里边有可能是有添加的成分，那么这个添加是不是符合标准，要看它产品的工艺了。那比如有的外国也做这种调味茶，它就是要加一些香类物质、甜类物质，那它配料表上有，那也行。但有的那高档，他们现在做那茶呢，做高档红茶，但是加这个就不太好了。 高档的里边还加这个， 比如金骏眉啊，这个加的是最多，而一般的茶也不值当的。 那您就放弃红茶呗，别喝这个了。 啊，没听说过啊，不能因噎废食。 不是不是，人家不是说要降血糖吗？ 啊，降血糖， 你喝点别的呗。 正常的茶都降血糖，红茶也降血糖， 哦， 不在于这个。 但是别的不加糖，这有可能加糖。 啊，就辨别就行了。咱们还是要掌握这个技巧，咱们不能这个遇到困难就畏难情绪啊。 嗯，好。玩湖人在问，黄村有什么好吃的吗？小胖， 您想吃什么呀？ 好吃 有好吃的啊，不贵的 啊，没有啊， 有。您说您想吃什么？我给您推荐几个，我们这英国应该是经过了这俩仨月，集中的在黄村吃了一些还不错的。如果您先说一下您大致想吃什么，这样我先推荐一个我经常推荐的，吃那个京菜的。叫新京发酒店，新京发，对，就叫新京发，就在新发地边上，您搜一下就能搜到了。里边呢是老师傅带着他非常可爱的一帮徒弟们做的是一些特别传统的一些京菜也好，鲁菜也好都有。里边呢有一些您可能没尝过的，您去尝一尝，绝对让您觉得，哦呦，竟然还有这么做的，而且离您应该也不算太远啊。 对， 您可以去试试看。如果说您说我不想吃这个，您想吃什么呢？您再告诉我， 对， 我再推荐给您。 包括那天咱们跟大兴的朋友一块做直播的时候，他们叫什么京南第一涮， 对，京南第一涮 在那边也有吧？ 汇聚有，应该是离得比较近的。如果您要去庞各庄那边的也没问题。 对对， 文宇说了，我向各位听众，特别推荐一下多老师周日的讲茶节目啊，知识全面大轰炸，这个历史点大爆炸。每周都听，他还做笔记呢。 哇、 谢谢您，谢谢您。 哎呀，要这样的话，滔滔都接不上话了吧？ 啊，他现在反正安静多了啊。 那是滔滔人家累了，你知道吗？懒得搭理你。九月说了，多宝宝说说怎么煮白茶和黑茶吧。他说煮了几次，每次开锅都溢出来了，弄得茶壶身上全是茶沫子。 啊，对，首先来讲呢，您这个茶呀，在壶里这么煮啊，第一个不能离人啊，这火不能离人，您得盯着它。第二个点呢，不宜搁太多水，这我不知道原来说过没有，因为你一煮茶呢，这个它就跟煮粥的道理差不多，它可就不是煮水了。您这个生活的经验，煮水想扑出来要非常满，但煮粥想扑出来不用太满。为什么呢？因为粥里边有物质，以后您的水的表面张力就不一样了，你自然就会往出溢。那您这个把茶中的物质往出这么一煮，那自然改变了水的表面张力，它就往起，咱们就说扑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您煮粥也不能跟那边杠旗的这么煮，不能吧？您也是半锅水是吧？这茶也是一样，基本上半壶水是比较合适的。 是， 哎， 就跟有一年我去广东，好多年前了，然后在那儿吃饭。然后人服务员问，那个您喝什么茶？我说有什么茶？有普洱，还有菊花。哎呀，我就想，我 我说这大冬天的你喝这些，虽然那边不冷啊，我说不合适。然后人家当时就明白了，哎，我们这有普菊， 嗯， 普洱加菊花， 哦， 哎，我说这个可以尝尝， 你看看。 这个最后来看看美玲的吧，她说，当然她是想要杯子，但是我觉得分享的特别好。她说公公特别喜欢喝茶，所以呢，我想把杯子能够种的话，我就送给我的公公，而且呢，公公也特别喜欢收藏茶杯。而且呢，对我特别好。我坐月子的时候，每天喝的汤、吃的饭，全都是公公做的，就是和我亲爸是一样的，对我特别好。哎呀，不能多说了，我得到家带娃了啊！希望能够中奖，我们也不知道您能不能中奖，但是看到您和这个，应该叫公公对吧？ 公公， 哎呀，相处的这么好， 就相当于她老公的爸爸嘛， 老公的爸爸，公公，公公婆婆，对对 对 对对，嗯，特别好啊，这个。好，也有朋友说，你距离清源路广电总局宿舍远吗？不远，大概四个路口，还行吧。我经常去清源路那边有一个叫陶记熟食，那边买那个熟食吃。 嗯嗯嗯 嗯。还有原来那儿开的有老莫 啊， 老莫西饼，后来关了啊，这个很那个什么啊。改天咱们聚啊。得嘞，今天非常谢谢多宝宝给我们的分享茶的知识啊， 谢谢， 也希望大家如果想听更多的茶的知识，关注我们周日的多宝宝和涛涛啊，两个人一起说茶啊， 嗯，对，名茶 啊，中国名茶谱 啊，中国名茶谱啊，非常有谱的节目，我是夏明， 我是王伟，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小时候，我好想再咬一口。 散播甜蜜的四周，我低头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人的酒，沉沦的小时候，我好想再摇一摇，牵着你的手经过种麦芽糖的沙漠，甜蜜的四周，我低头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人的酒，沉沦的小时候，我好想再喝一口。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